IBHK。 Hello， 我是陶杰，你现在收听的是 IBHK 网络电台。祝 IBHK 网络电台讲真话、讲真相，同埋永远不会闩咪。 你现在听紧的是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零镜 Prison Break， 宏观经济。战争后事，阴谋揭秘。主持：鬼太座 Tony。逢星期日晚上10点到11点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同你见局拆局。 地震高岗，一派西山千古愁。门潮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古坛天地会。主持二流分析员歌神许志森、小 J。 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 IBHK 网络电台，同你总结一周市况，预测周一开始。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哇，成九点钟了都未曾食饭，个肚啊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嚟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啊？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老细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九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啊！ 咁要整碟试试。 逢星期六晚 9点至10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好，又嚟到星期六晚9点钟嘅新闻炒冷饭啦。今集咧继续有我 John， 有我Johnny 啦，仲有苏仔嚟帮手添。 大家好， 我今日苏仔咧病住都嚟帮手，真话得啊， 喉咙痛啊， 喉咙痛啦， 打咗边炉啊， 打完边炉又喉咙痛，之后再食 M 记啊嘛， 系啊，所以就懒以毒攻毒啊嘛，可能有一个好方法咧， 即系正正得负咁样啦，热气加热气可能变咗冷气机啊， 好笑。 系喂，今上个礼拜先讲紧话呢个秋高气爽，有少少凉翻，但今个礼拜眨眨眼咧就即刻同你热翻，真系好难捉摸一个香港嘅天气而家真系。 呢排啊的确几热嘅，即系。嗰啲外套啊，本身要拎翻出嚟用噶啦嘛，点知呢排热嘅时候咧就收翻晒啦。 系啊，你见嗰啲咩各大百货公司咧都等晒嗰啲棉胎出嚟卖，唔系嗰啲棉衲出嚟，棉胎就都有卖，系啦。 O K， 棉衲唔系棉衲啦，系啦，嗰啲羽绒啊嗰啲全部有得卖噶啦嘛，嗰啲冬天嗰啲衫啊，顶我仲入货添，我又买咗件 棉衲， 买咗件嗰啲叫羽绒，谂住预防。不时之衰咁啊，点知原来呢都毫无用武之地囉。 都系凉一阵啫，落完雨啊嘛。 仲諗住可以摆埋晒啲短袖衫，点知都系要拎返出嚟继续着。唉，真系阴功。喂，今个礼拜其实好多嘢都值得讲嘅啲新闻。 想讲咩呢咁？ 最轰动嗰件啦，就梗系呢个七个警察嘅事件啦。 系 咁。一七剑就上法庭啦，当年就有七剑就下天山系咪？ 七剑上法庭都有一个系八个消防员嘅。 系啊，八个消防员嗰啲实在太香艳啦。呢咁嘅情节真系不堪回首。讲翻警察先啦， 警察 即系事隔一年咧，一年之前就即系雨伞运动嘅时候，佢哋就即系 殴 打 曾建超， 喺个暗角嗰度啦， 光明磊落啊嘛， 暗 角就 打 镬， 系啊，所以咧我就好安全，点解？因为我住旺角啊嘛， 点旺角就好旺嘅， 系啦，暗角危险，咁旺角系安全啦，绝对冇暗角噶嘛。 所以呢就是话事隔年之后呢终于都天网恢恢是咪疏而不漏啦。咁、就系咪有罪呢唔知嘅都要等呢个法庭去审啦。不过呢嗰几条罪都几金㗎喎见到。 是就系呢一个有意图啊 系 导致他人身体严重受伤。 系啦呢条罪好似好劲喎即系容不易系坐监㗎喎。 终身监禁 嘅 罪。 都得 喎。不过佢哋系警察喎。会唔会有啲咩包庇啊？ 唔会，我反而觉得咧，警察你应该系熟读法例啦，知法犯法应该罪加一等嘅，同、埋你警察应该树立榜样啊嘛。 哦，咁应该系。 系啊，同埋你即系呢件事嘅影响实在太大啦，影响警队嘅名声太大咧，咁所以我觉得咧，而家咧香港嘅法庭唔系好中意晒警白嘅。嗰啲咩自由行啊定唔知咩总之係有啲殺警白嘅情况呢佢都会判重啲先。 咁会唔会将呢件事摆上自己警队嘅 Facebook page 入面宣扬一下赞下自己话呢个行为今次有七个警察拉咗啦。 喂唔 係喎。摆上 Facebook 嗰度。 而家个 Facebook page 仲有人睇㗎咩真係唔知道。 冇 啊。係囉。 冇 㗎。佢唔知攞嚟做咩㗎啦 Facebook。 都系讲下啲平时小心下啲骗徒嘅 case 咁样啦。 哦，即系警讯啦。 系啊，都系嗰啲啊。 咁啊，真系惨。不过咧，好奇怪嘅一件事咧、就是，原来咧，即系七个警察俾人起诉啦。但系同一日咧，曾建超又俾人起诉。 系啦，佢又起诉咧就五条罪咁多， 有 一条咧就系、是、向十一个警员啊淋液体啊，呢一个液体咧到咗搞咗一年都唔知系咩液体、啊， 究竟系咩嚟嘅咧？ 有啲人就话尿啊、强水啊，甚至系蒸 嗱强水一定知啦，你啲衫一定烂噶嘛， 系啦，咁啲蒸馏水都有可能噶， 蒸馏水有可能，但我觉得咧，即系要搞到班警察咁燥咧，啲警察当其时一定系以为佢淋啲粪便啊、尿啊咁样啦、啊。如果是淋水的话即是 飲咯 开始。即是易得就是淋啲水俾你哋降下温点会咁燥啫咪先。梗係淋咗啲佢哋好唔鍾意嘅嘢咁先发烂渣。 汤水㗎嘛。 係啦。 即係我唔鍾意飲呢种汤啊淋俾我。 明明鍾意粟米汤点解俾个番茄汤我㗎啦。 唔食鱼㗎嘛。 就係囉。 整鱼汤。 搞错。 打我你先。 係啦。咁样囉。所以原来即係我有恶报时有善报啦呢件事。 咁两边都有唔啱嘅。就交俾法庭去判缺啦， 若然未报咧，时辰未到啫。系、虽然一年系时间系长啲，即系唔知点解要搞咁耐嘅，我都唔知道。不过都叫做有个结果先啦，而家、 都咁班市民大众都安乐晒啦，即系你起诉咗嗰七个警察啊，咁、都叫有个交代啦。 系不过咧，即系听啲传媒讲咧，就话其实即系律政司咧，其实想系嗰、叫咩呢转移视线嘅即係同日起诉就等警察呢警队冇咁丢架咁样。 咁求其搵个人落水、拉个人落水咁样啦。咁就混淆呢个公众视听啦有人批评。但係呢警务处处长啊咁、就唔承认呢一个事实喎。 我梗係唔承认啦呢啲。係啊。不过就即係好多传媒都即刻就拆穿佢嘅西洋镜啦、就话。冇可能嘅，掩饰到呢个事实嘅，咁样啲公关手段嚟嘅啫，咁样系啦。不过除咗呢件即系轰动嘅新闻之外咧、香港呢个星期咧都系一个即系足球盛事嘅星期啦。 系有两场精彩嘅好波啊！ 系、啊，第一场咧就系、好似星期二系嘛？ 星期二 好似系啦，星期二咧就香港队作客不单啊， 系啦，咁就赢1-0， 系啦， 就呢一个陈七啊。超劲绝杀不单、 前几场咧睇波嘅时候都发现陈七只不过系即系做后备嘅啫嘛，哇！今场做翻正选，即刻交出功课。 系啊，不过喺最后呢一个阶段先至交功课，真系迟咗少少。如果早少少咧，咁香港人个心应该唔会吓卜卜跳啊。 系不过咧，嗰度啲球迷都应该卜卜跳噶啦，话晒即系喺咁高嘅地方踢波咧，嗰个高山嗰个反应，哇！其实唞气都困难啦。 咁就可能因为有呢个主场嘅优势啦，香港队之前主场就赢作客。作客呢个不单嘅7-0啦，今场得1-0咁少喎。 你有冇睇翻精华啊？ 冇啊。 其实精华片段咧交代到咧，香港队都有好几次好接近嘅攻门，即系中柱又中眉咁噶。 系， 即系仿佛好似将上次中国队嗰啲不幸咧，今次又 copy 晒落嚟 啦。咁啊，不过临尾咧陈七都好嘢啊，入咗球。其实嗰球好关键。 即係令到個積分榜上呢香港繼續可以守住個第二位㗎嘛。 壓呢個第三嘅中國啦。 係啦，繼續講多次係第二嘅香港同埋第三嘅中國啦。 咁第一呢 第一就係呢個卡塔爾。卡塔爾真係高不高一班波。不過都要多謝卡塔爾之前係贏咗呢個中國隊嘅、嗯。如果唔係呢中國隊都冇咁頹廢啦而家。 不過呢、一場球賽咧就喺 YouTube 上面直播啦，咁、你知 YouTube 有留言噶嘛？呢、一邊就係左邊嗰邊就播緊呢個香港對不丹，右邊咧就播緊香港對中國喎。 點解嘅 ？Chat Room 嘅罵戰喎，係、就係、是、你一言我一語啦，係、嘛？都係不外乎嗰啲噶啦，問候啊，家屬啊，阿爸阿媽啊嗰啲啊，你鬧我，我鬧你咁啊。不過另一邊香港對中國咧，可能。更加精彩添， 真系犀利！哇，其实嗰个球场咧真系好奇怪，周围咧都系啲庙宇嚟噶，好、奇怪啦，即系高山嗰啲。所以你见到陈七入波嘅时候咧，即系、那个 即刻拜神啊嘛， 唔系拜神，即刻就系冇反应啊，完全冇庆祝动作啊、正常喺啲咁关键嘅时候入一球绝杀嘅波咧，唔系随三都要铲地庆祝噶啦。但系今铺咧嗰个教练咧仲兴奋过啲球员咯，点解？因为去到最尾嗰分钟咧，啲球员都冇气嘅庆祝啦。佢唔系唔想跑俾你睇嘅，但系真系确实 冇。铲唔到地啦，冇力啊只脚，自己跪低啦。 佢应该系用晒埋最后嗰啖气嚟顶嗰球波。 咁、可以睇得出香港嘅球员真系有咁嘅体育精神啦。不过你话陈七就冇呢个即场庆祝啦，但系佢最尾都有喺传媒嗰度答谢翻香港嘅球迷嘅，都讲翻两句咁样，继续支持香港队咁样啦。 我哋除咗支持，我发觉我哋除咗支持香港队之外咧，仲要开始认识一下香港队嗰啲球员。 嗯， 系啦，咁即系譬如你话一个人即系唔好波咁，你都知佢系姓甚名谁啊？ 系， 譬如我哋好似净系搞搞下都系净系识得陈七啫。 仲有叶鸿辉啦， 叶鸿辉啦，仲有个十号仔叫做啊 高凡， 高凡十号仔， 十号仔 香港仔林。家伟林家伟啦、即系好似系咪队长？唔系队长，叶鸿辉。但系林家伟就十号仔啦，香港队嘅十号仔、通常十号仔都比较劲噶嘛。 十号仔系王牌啦。 系啊，咁但系除咗呢几个即系比较靓仔同埋名气大啲嘅球员之外，其他都好似唔系好识，真系阴功啦。又或者识咧嘅时候咧，都会喺其他地方识，即系唔喺球场上识，好似娱乐版识啊，即系好似陈七当年咁样。 即系俾人影到同边个偷食啊？ 咁啊唔好啊嘛！认识即系香港队，希望喺球场上 認識。可能啲报纸诶觉得你哋观众唔睇体育版咧，就将佢摆咗去娱乐版嗰度俾大家睇下咧。 所以陈七都话，即系希望啲香港人咧认识佢哋，都喺球场上边认识佢哋、就唔系喺即系娱乐版啦，就譬如风月版啊咁认识佢哋。 风月版都认识陈七，系咩？ 唔知啊， 风月版唔系女仔嘅咩？ 唔知咧，有男噶风月嘅。 咁、第二场波咧？ 第二场波就系呢个英超嘅过气明星队对呢个香港嘅过气明星队啊！ 咁就唔好用过气明星， 系用咩咧？ 英超足球大师啊， 系大师啊， 邀请赛啊！ 我以为有经典足球大师 咁。你讲明星队啊，可能谂起曾志伟啊、阿叻啊嗰啲咁嘅明星队嘅，就系啲老一辈嘅球星啦，英超嘅，例如史高斯啊， 哇，劲啦！我真系好后悔冇去睇，但系史高斯真系确系我偶像嚟嘅。仲有利物浦嘅路易斯加西亚，系咪啊？又 系 好犀利， 都有好多即系。英超唔同队啦，曼联啦、阿仙奴、利物浦，全部都过晒嚟香港。 当其时呢啲球星叱咤球坛嘅时候，我哋都仲系小幼稚园啦， 波都未识睇添， 未识睇啊，未识未识踢啫啊，净系识得 识得咩？ 唔知 道 ，OK， 识得食咯，波板糖啊嘛， 系 啱啱啊， 系啱咁啦。 但 系 香港嗰啲，我反而真系一个都唔识，真系阴功， 一个真真系唔识啊！ 唔系我系识李健和啊、欧慧伦嗰啲左轮右理咯。 系，不过佢哋今场都冇落去踢。 冇咯，唔知点解唔揾翻佢哋。 我香港踢波明星队，我净系识曾志伟， 系嘛？ 阿叻啊、谭咏麟啊嗰啲咋？ 啊，李健和啊、欧慧伦好出名个底线全底啊、单刀横传啊，左轮右理 呢啲我都听过。 左轮右理好劲啊！ 左轮右理唱歌嗰、那个， 不过可能佢哋就即系而家转行去讲波。李健和你知啦，讲波嘛，着起西装咁样讲波，但系好少咧，可能落场踢波。但系5-4呢个比数真系好有睇头啦。 系啊，大家 不停咁攻啦，啲、入波大家都中意睇噶啦。 哇，尤其是系史高斯球远射就为 之40几码啊， 四十多码，津津落道啦，真系为之，即系 有今生冇来世， 真系冇。嗰球咧，啲人就话咧，就算系英超嘅龙门都未必系救到咁。 即系史高斯又系出名重炮起家嘅，咁交到呢啲货都算系眼福啦，大把眼福啦，香港 绝对冇揸流滩啦，揸流滩唔射呢啲波啦， 揸流滩就轻轻笃入去咁。不过他们都是英超的足球队、都有实力有翻咁上下，跟香港队打成五比四咧，你都可以见到香港队的足球 队 其实是有水准的。 算是咁啊，大佬人哋啱啱退休了两三年啫嘛，史高斯仲系好 fit 噶。大佬两三年前都仲喺一个顶级联赛英超嗰度喺度踢紧波噶嘛，啲、体能一定系好过你即系香港嗰啲阿叔噶啦。香港啲阿叔即系 香港啲阿叔街场劲嘅。 系啦，即系你嗰个体能冇得同人哋比嘅。 外国鬼佬打、啊， 人哋嗰啲体能由细训练到大，即系控脚波都唔同啲噶嘛。不过咧，即系听啲朋友讲，佢哋有去现场睇咧，咁佢就话咧，哇！即系香港都入到第三球，即系追翻咁上下嘅时候咧，开始唱起呢个 We Are Hong Kong 起嚟啦。 我以为唱今天我添， 唔系啊，冇啦，即系而家香 We Are Hong Kong 啊嘛，而家球场上就兴呢首噶嘛，即系又有嗰种香港队嗰种精神喺度咯。不过又未去到话即系。亞洲區世界盃外圍賽有啲咁激烈， 係咁呢場雖然冇嗰啲咁激烈啦、但係都算表演賽嚟講咧，都算精彩，係精彩到冇得頂添 啊！係啊，不過雖然啊，好奇怪啦，呢香港隊啲咁重要嘅，即係或誒，無論係呢啲咁經典嘅球賽咧，或者係啲國際嘅世界盃外圍賽咧，啊電視都冇得轉播咁衰嘅。 系可能跌都系得一个台嘅关系啦，啲节目塞住啦，同埋冇钱啊嘛，你知呢啲咁嘅 钱好贵嘅咩？呢啲 广告费啊，转、播费又要钱咧。 啊，我以为有啲咁嘅比赛咧，有好多人争住落广告添、 哦， 因为 冇嘅， 冇啊， 少嘅，因为都你话譬如英超嗰啲每个礼拜有得播又话啫，香港呢啲几年先至搞一次。 其实我哋大台垄断到成咁样。应该好，应该就益下街坊，即系免费转播一下啲咁嘅赛事。 有钱梗系赚尽你噶啦，你要政府快啲发多几个牌咯，又或者等亚视搞翻起佢咯。 不过咧，即系可能点解冇得睇咧？因为其实佢都有好多节目咧，系、即系摆喺度要即系排咗期嘅。例如系呢个近期好出名嘅呢个节目啦，咩啊？世界零距离啊！ 我仲系张宝仔， 唔系啦，张宝仔行埋一边啦。我哋睇睇咩啊？睇东方星啊嘛， 东方星定方东星啊？ 求其啦，都系定嘢啦。即系估唔到咧，佢。啊，作為一個即係以前睇 報新聞， 報新聞都可以去做呢啲呢啲叫 旅遊節目啊！ 旅遊節目其實兩樣嘢嚟噶嘛，即係報新聞係要平鋪直敍咁樣講出嚟啦， 客觀中立啦要，但係旅遊節目就將個感情擺喺入面，哇！呢啲地方好靚啊，好好玩啊，要睇下啲景色啊，將入面嘅所有事物反映曬出嚟咁樣嘅。 係啊，即係兩樣嘢嚟噶。平時以前睇嗰啲咩《向世界出發》啊，啊好耐以前啊呢個節目都 《向世界出發》好耐啦。 係啊，都係要揾啲即係娛樂界嘅明星藝人嚟到做嗰個主持噶嘛。啊，今次竟然揾個新聞主播咁都做得好好睇喎。 可能而家無線冇乜人呢，要搵啲搵啲報新聞嘅去行行呢旅遊特輯呢，出去行一轉，點知就發掘咗好嘢。 係啦，聽講真係好幾位明星都要北上搵食啦，咁樣去東莞添啦，可能係 去東莞 唔使俾人 搵食。 係啦，咁樣啊，咁你有冇睇呀呢個世界零距離？ 我有啊。 犀利唔犀利啊！ 好好睇，即系除咗将嗰个嘅景色反映晒出嚟之外咧，方东升嘅主持技巧都好好， 好好啊！ 好似你咁啦，成日讲烂脚啦， 唔系啦，我嗰啲系我啲系正嘢嚟嘅， 正嘢嚟，咁你都可以，你都可以去游一转。同世界零距離一下喎， 其實我咧就冇睇嘅世界零距離，不過喺網上咧就見到一篇文咧叫做方東昇嘅十大爛 get 啊，就綜合咗喺做節目入邊咧十大搞笑嘅對話出嚟，我覺得好有趣，睇完之後咧下次一定要睇啦。 有咩你最中意嘅爛 get 啊？ 唔係啊，即係睇下分享一下啦，睇下你有冇記唔記得呢啲啦。佢就話咧。 第一个咧就系话啊，专家话咧，企鹅嘅智商咧等同三岁嘅小朋友。若果以后有人话呢啲嘢三岁细路哥都识啦，咁你可以话呢啲嘢企鹅都识啦，咁样。 企鹅都识啊，真系几好笑嘅。 唔系方东升佢叫做即系嗰个人生经验够丰富咧， 系啊， 所以好多时候咧都能够讲出一啲即系语重心长嘅嘢啦，又或者系一啲创作到好多。嗰啲叫咩金句啊， 系啦，有冇其他分享下？ 有才华先讲得出金句噶嘛，就好似黄子华咁啊。所以点解其实即系呢啲做旅游节目，我都开始觉得唔系话型男索女做就好睇嘅，系揾翻啲有内涵嘅人，好似方东升咁样。 方东升都的确有好有内涵、啊。 嗯，好有内涵啊，虽然系外表就。即係嗰個髮型都係以前八九十年代啲髮型，你見唔見？ 誒、呢啲髮型重要，最緊要係個質素啊嘛。所以其實誒講翻《世界零距離二》咧，其實一個本身唔係一個節目，即係唔係半個鐘嘅節目嚟嘅，就係有啲新聞片尾會播出嚟五分鐘嘅 feature 咁、樣嘅啫。即係突然之間可能知道呢、這個。咁嘅 feature 係好喎、收得好喎、咁之後就將佢變成一個真正嘅半個鐘節目啦咁樣。 哦，咁其實佢係做即係而家係去到第二季啦。 其實有第一季。 第一季係邊個做 㗎？都係方東升。 哦，都係方東升做嘅。哇，佢呢排都去好多旅行下喎、真係犀利。咁但係仲有呢就係話呢阿星爺呢即係方東升呢就表示呢喺呢個開曼群島，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呢一句言語咧就唔適用啦，因為人人咧都爭住咧去到呢個被稱為地獄位於開曼群島北部嘅火山岩地區咧係觀光咁話，哇幾犀利咧！佢嗰啲可能都唔知係咪有台詞嘅咧，我估係。 佢應該係自己度曬， 自己 度曬稿嘅， 即係即興嚟嘅呢啲。 係啊， 即係旅遊節目都唔知道有冇台詞嘅，即係對白啊、度夾定、 旅遊節目應該冇少少咯 ，background 又有嘅。係、 有陣時個男主持同嗰啲女主持咧，嗰幾下切 check 咧，又好似夾定咁啊，唔知啦。 係。 咁佢仲話咧，啊呢、這個佢又抱住只龜啦，咁就話。 抱得美人归， 抱得美人归，大佬会唔会太风趣？抱得美人归，佢或者龟咧要外学咧识择先验先算得系靓龟，咁佢而家咧就抱紧美人归咁啊！ 呢啲个风格都几似你啊， 嗰个幽默嗰个位有啲相似啊， 系都系呢啲食字中意食字嘅人啦、 啊。系啊，其实食字系最简单。有效嘅 get 啦，我搞咁多年嘅 都系搞食字，你觉唔觉羞耻？ 食字梗系最易谂啊！你谂啲好深入嘅 get 咧，其实有啲 get 咧，点样为之高超咧？就要令到观众有共鸣啊，又或者系有啲系令人哋啊谂一谂先至笑嗰啲咧，咁先劲啊嘛！即 系 好似黄子华啲就劲啊，但 系 呢啲系要谂啊嘛。 但 如果你如果你即场要创造到咧，就唯有食字嘅啫。因为你一听到某啲嘢嘅时候咧，即刻个脑咧就去谂啊，嗰只字可以夹啲咩其他字咧？ 系， 就好似呢个抱得美人归咁啊。咁仲有就系咩嗰啲蛋有蛋味啦。即系嗰啲旅游节目难免会睇下当地人煮嘢噶嘛。 系， 咁佢见人煮蛋，咁又话人啲蛋有蛋味咁样。啊、不过咧，个编者又话啦，啊呢句说话喺方东升度讲出口咧，又好似变咗唔系废话咁。点 解？即因为佢系方东升啊。 系啦，即系讲嘅嘢可能都有啲公信力咁啊。咁你会谂啊，个蛋啊真系有蛋味。 咁譬如嗰啲飲食节目嗰啲人啊，咪姐都可能会咁讲。 系咪即系鸡有鸡味啊？ 中国人做鸡有好多种方法，广东人啊做鸡都好多种方法噶嘛。 系啊，呢个系谂起啲田鸡分两种。分男同分女啦，哇！呢、這个六号系嘛嗰个， 系 犀利犀利犀利。仲有咩咧？就有呢个星爷又去到打篮球啦、打篮球之后即系趴晒喺地咁样，扑晒落条街度啦咁样。即系又着住西装打篮球，都几有趣。 着西装打篮球， 可以所以就系可能观众就系中意睇佢啲咁生活性嘅嘢啊。 系， 即系打下篮球啊，玩下咁啊，仲有好多噶，仲有好多，正啊，真系正、啊。佢话咧企鹅咧成日都要企啊，咁咧佢就话好辛苦。咁如果以后企鹅要改咩嘅时候咧，可以改做peace be sit 咁样。 咁就变坐鹅噶 咯。系啦，坐鹅。 咁就唔使咁辛苦坐下啦，坐鹅啦。 peace be sit 请坐咁样咯。企鹅啊，佢真系好风趣。点搞啊真系？佢话咧可以仲有咩咧？ 来回地獄又至反人间啦、 啊。嗯，呢、這个就系去嗰个咩岛？ 系啦，嗰、那个唔知开咩岛，头先讲嘅已经唔记得咗啦。系啦，咁佢就话啊，原来方东升咧，你睇佢份人斯斯文文、正正经经，原来都中意听下歌啊，都会抛下啲歌词出嚟噶嘛。 系系， 呢件事系几好嘅，即系我哋呢啲都听得多歌啦、啊，都会记啲。有趣嘅歌詞咧，節目度都會講一兩句出嚟、 嗯， 即叫做豐富下嗰個可聽性啊嘛。啊，估唔到方東升都有呢、這個。 不如索性播隻歌出嚟啦。 唔係咁，佢就話咧，仲有最後兩個就係話咩咧？佢話咧，形容佢話呢個列士敦士登足球咧， 列支敦士登 足球咧，近年咧偶有佳作啦。國家隊曾經擊敗冰島、立陶宛同埋拉脫維亞，堪稱有骨嘅魚腩啊！哇，咁原來即係編者又話啦，以前形容啲會爆冷嘅二線球隊咧，我哋一般都會叫做黑馬啊嘛。原來而家可以叫做有骨嘅魚腩喎。 有骨嘅魚腩即係唔易食啦， 唔易食，唔係睇落易食咯，但係食完原來會啃嘅喎。咁樣咯， 咁就叫黑馬啦。 係啦，咁即係話啊，方東升又好有才華，好有創意添，創造到呢個有骨嘅魚腩出嚟。仲有就係話咧，動物世界同埋金融市場嘅大鱷作風都係一樣快狠準嘅。 嗯， 所以對付大鱷嘅不二法門係咩？知唔知啊？ 更快、更狠、更 準，就係咁咯。呢個同蛋又蛋味咧，有異曲同工之妙。 咁唔係，我覺得呢個係有咩慘得過食屎，就 食 兩 嚿 屎 啊！好嘢，好嘢，好嘢，真係要俾啲掌聲東方星。即係睇完呢個十大爛劇之後咧，雖然就唔係話好笑嘅， 嗯， 但係就覺得啊，好有趣味性咯。 即係一個旅遊節目都可以搞到呢啲咁嘅劇出嚟。 係啦，以前睇旅遊節目咧，多數都係睇啲美女嘅啫嘛， 系 啲美女咧。 我睇旅游，睇风景，睇国家。 唔系佢嘅主持一定系要靓女啦。如果靓女去到旅游，一定要着比基尼游水啦，咁先叫有睇头啊嘛。但今时今日我哋可能要转一转啦。 哦， 睇翻呢啲 睇男主持，睇男睇翻睇靓仔，系 都唔系靓仔噶啦，都四十几欧噶啦。 睇男人啦， 系啦，睇佢啲才华嗰啲啦。 嗯， 哇，佢犀利到原来。即係令我哋發現咧，原來靚係可以用舒服嚟到形容嘅。佢、 嗯、 形容自己嘅老婆咧係靚得好舒服咁樣。 點為之靚得好舒服？ 唔知道，真係要問翻佢本人啦。如果我哋知道有點樣舒服法，咁啊唔得了啦，係咪啊？ 靚都可以靚得好舒服。 係啊， 順眼嘅話可能係。 唔知啊， 唔会眼眼咁样。 可能佢老婆令到佢好舒服咧，嗰种靓系可以，唔知啦。 Okay. 不过即系话佢又令我哋学识一啲新嘅嘢咁样，经常会带俾我哋一啲惊喜啊！句方东升的名言就是说，记者这份工作有发挥没发达，但得到的是人生经验。 这发热汗腺也都干透了，双腿却继续狂放，再冲出那人浪，几次被埋葬，窄巷中复活过几趟，留一口气讲，再失败自动看透，但不甘去为我来营救，向着太阳狂走，撞进了冰山，遇上了急弯，一秒从未想。不甘安置到白面，上路去再杀死。 开始睇呢个世界零距离，去发掘、扩阔一下自己嘅国际视野啦。 你依家听紧嘅系 IP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Hello， 我系陶杰，你而家收听嘅系 IPHK 网络电台。祝 IBHK 网络电台讲真话讲真相，同埋永远唔会删咪。 你依家听紧嘅系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生活贴士一分钟。哎呀，工作好忙，要提自己一啲重要嘅嘢，唯有就黐啲报纸喺张台度啦。有时因为黐太耐，令到啲胶水溶落张台度，搣翻出嚟嘅时候就可能有啲胶水渍黐落张台度。唔紧要，只要喺啲胶水渍上面搽一啲有油性嘅嘢，例如系甘油、花生油，就可以容易啲捽翻出嚟噶啦。之后再喺原位度擦翻啲火酒，就可以清走啲油，就会油淋淋噶啦，张台就会保持翻干净，唔会笪笪噶啦。以上贴士由阿乐提供。生活贴士一分钟。在行街的时候，前面有个大妈食完香口胶之后就拿一口粒落地下，哎呀，踩中了，不用怕，在踩中香口胶的位置放啲 WD-40 就容易整出来的啦。虽然不踩香口胶就要大眼行路，避开啲地雷就不用踩屎的啦。以上贴士由阿乐提供。 IBHK哇，成九点钟啦，都未曾食饭，个肚啊，我都冇法子啊！伙计， 嚟嚟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啦，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冇晒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九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啊！ 咁要整碟试试、啊。 逢星期六晚 九点至十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好，又翻到嚟新闻炒冷饭啦！喂，记唔记得咧？咩系1823啊？ 1823是电话来的嘛？ 为什么电话只有四个 number 呢？ 1083只有四个 number。 1083是什么来的？ 查电话。 是 吧？打电话查电话。 我又打电话又查电话。 是啊，打完电话再查电话。 我未试过，即是那些黄页那些 friend 啦。 是啊，不过1083出现了之后，黄页就消失了。 是啊，即是我记得看电影呢，看回那些90年代电影都好像有黄页这件事。 一大好厚一大本的。打人就警察通常以前嗰陣時用打人就最啱噶啦， 我以為係聖經添，隔住本， 梗唔係聖經紅色啊，黃葉就黃色嘅， 係啊，咁啊，即係黃葉啊，過去而家係1083，但我未打過，你有冇打過啊？ 好細個嗰陣時候打過， 即係玩電話嘅時候， 唔係， 你想揾邊個咧？ 揾隔離屋嗰個。 隔篱屋嗰个邻居嘅电话， 点解唔行过去问呢？要打电话问咧？ 远啊，打个电话方便啲啊嘛。 咁啊系，细个我哋好中意倾电话嘅，大个咗之后就唔兴啦，即系兴 WhatsApp 咁样。但想讲嘅唔系1083，系1823，1823原来系政府热线嚟噶。 哦， 系啊，原来喺2001年成立喎。 系有咩用咧？呢个1823 就系话咧，即系你啊。有咩诉求或者有咩唔明白都可以打电话去问嘅。哇，原来有成400名热线嘅客户服务主任，为22个政府部门呢系全天候接受市民嘅查询。 系听得最多呢个1823咧，通常都系电视机嗰啲 筹款嗰啲啊， 家禽广告啊，即系有街边见到只死雀啊，咁就打呢个1823执咗佢啦。 哇，佢呢个超劲，佢400个客户服务主任咧，系咪即系话有400条线咧？ 应该不是，有400个听电话的人。 听电话的人 是 但是就得一条线。咁即 系假条啦。 即系你听完 400个人，你唔会遇一个一条线啩？ 你听完你行开行鬼度我听， 咁要食饭噶嘛，要轮更噶嘛。 轮更，我谂都起码有100条线啦。 嗯， 唔系，其实我真系会相信有400条线。点解咧？因为佢话咧，其实每日平均系接听13000个电话。 哦，哇，大佬几多？ 一日得24个钟，哇，10000多个电话，即系平均一个钟几多？计唔到。 百 几，只可能百几个啊！ 即刻攞部计数机嚟笃下先 我谂都要成500个啦，一个钟，一个钟500个电话，即系一分钟，唔系，即系一个钟系500个电话。啊，即系点咧？ 而家上阵数学堂先。 一个钟500个电话，即系。即系都成，哇！都成80个电话噶，一分钟都8个电话噶，都要648。喂，我已经计到啦，快过计数机。 okay, 我屈指一算已经计到。 系神算啊， 神 算 Johnny， 即系当年郑中基嗰个角色就系我啦。 系 咁样，哇！原来一分钟要听成8个电话，点搞啊？ 睇下咩，睇下接咩电话咯。 真系好忙、啊。 嗯， 即系嗰啲客户服务热线嗰啲主任咧，我都戥佢哋辛苦，要不停咁讲嘢啦。 香港人有声音啊嘛，上街嗰度又发唔到声啦，咪打呢个1823同政府啊倾下咯，即系打去喂，我要真普选。 你有冇试过打去呢啲政府部门度查询或者投诉？ 哦，咁啊冇， 咁啊真系冇。 如果我要查嗰个部门，佢嗰个部门有自己嘅电话啦，唔需要打到1823呢个电话。 哦、即系1823系成个政府嘅，你打去之后佢就会再转介你去。 周围飞咯，哦、即系飞去渔农渔护署啊呢啲，咁点解唔直接上网揾渔护署嘅电话再打去咧？ 系好奇怪、啊， 即系方便过你打方便过你打1823咯。 系啊，之后就俾一轮音乐你听啦、啊， 听到耳都热埋，嚟嚟去去都系嗰首。 真系惨，其实我就俾我都未打过呢个1823嘅政府热线。我通常都是打去那些上网那些咩、上网那些即是宽频那些。 每六秒一蚊那些是 不是宽频那些啊那些客户服务热线啊、哦、即是你屋企突然间上不到网那你是很燥底的那些。 就要听下他们的音乐。 是啦、啊、我们细个打机啊玩那些线上游戏一定要上网的嘛。 嗯 咁如果你突然真系冇得上网，我玩唔到游戏喎，你真系杀咗我啦，大佬！ 闹人先啊！ 即刻要问啦，喂，搞咩做咩上唔到网咁样噶嘛？或者而家你屋企就算上唔到网，你都唔掂啦。 系系 系。不过而家冇咁衰嘅，因为而家啲手机咧多数都有3G。 系系。 咁就算 上唔到网，佢都系用手机上啦。 用手机顶住先咁样，所以我就比较少嘅。不过我觉得就算呢个政府热线咧，都系要。有好多重嘅电话录音先至係有人听㗎喇、 哦、即係咁个一字咁一字又咁二字。 係啦广东话请按一字。普通话请按二字。 又系听一阵揿完揿嚟揿去都唔知揿咗去边，自己都懵埋，都揾唔到个人出嚟同我讲嘅，都仲系嗰个录音。 系啊， 有时候啲电话系咁样。 想当年我呢个投诉嗰、个上网嗰个服务机构嘅时候咧，我系记低晒每一个电话录音系要揿咩字，之后一打，有人听嘅时候就嘟嘟嘟嘟嘟嘟嘟，之后即刻有人听噶啦，飞晒嗰啲关卡噶。 第一次唔会啊嘛，第一次你要听，诶，究竟边个系咧啊？不过第一个选项同第二个选项又相当之似嗰下，咁你就重听一次啦。 佢都唔明白啲人咧，其实有投诉嘅时候都经已系好心急同好燥底噶啦。你仲要人哋搞呢啲步骤，真系难怪要俾人斩噶嗰几个真系。 直接揾条友出嚟同我讲嘢就好啦。 即系你嗰啲人，即系叫做系 嗰啲人應該要讀心理學㗎，要舒緩下呢啲投訴者， 令到嗰個人更猛囉。 咁佢呢篇新聞呢就話呢就公開咗呢個十大查詢啦，即係啲人打去1823最受歡迎嘅政府部門，最受歡迎嘅政府部門係咩部門 呢？ 同埋問咩問題呢咁樣啊。 問電話。 原來1823呢，點解叫1823都有段估㗎喎。 點解叫1823呢？ 原來一呢就係、是、代表呢一個電話能夠八盡政府部門事項，24小時運作，提供三種語言服務，咁總共就1823。 哇，都好夾硬嚟喎！ 我都係估唔到，呢啲係方東升嗰啲 get 嚟喎，大佬。 即係呢間房有四個人，四個人加埋變五個數字，五個數字減唔知幾多咧，就變成1823啦。 哇！咁樣都我都唔知係咪。是吹出嚟噶，大佬 自己老作啦呢啲，即系人哋问到你1823点解叫1823啊？到时再估，到时再写落去啦，咁样先。 原来最受欢迎查询嘅政府部门咧系劳工处同埋运输处。 问咩问题咧？ 劳工处唔知问咩问题，运输处又唔知问咩咧？系咪？ 问路面情况咯， 可能睇下运吉啊，啲运成点啊， 啲人运吉运到点，咪你咯，嗰个咪就 系。系啊，咁咧佢话劳工处咧就十大查询啦，政府以前有啲问题，排名不分先后，第一条就系啲老细就打去问啦，啲员工放病假系咪有医生纸就可以照常俾人工噶咁样？ 嗯， 啊呢啲都系可能。 最好就唔好俾老细嘅意思 嘅，系啊，即系啲老细可能同个雇员喺拗紧数嘅时候，唉唔好拗啦，打个电话去 check 清楚，睇下边个啱啦咁样，所以就系你打完之后又到佢打，佢打完之后到你打咁样， 又系揿翻嗰几个掣， 即系大家都想求证咁样咯。可能唔系嘅，即系好多人咧年轻，即系而家兴创业啊嘛，啱、 嗯、 做生意，有好多即系雇嗰啲雇员法例啊都唔识噶嘛， 劳工法例啦，咁你要打去查询一下。 系啦，请问劳工假期系咪真系有假期噶？咁样嗰啲啦， 劳工假期使唔使翻嚟做嘢？ 系啊，嗰啲啊，即系话仲有话，第二条问题就系话，终止雇员合约嘅时候咧，点样计算通知期同埋代通知金啊？咁样， 嗯，哇，呢啲都啊。我哋都應該唔係幾識嘅嘢， 我哋都未係好接觸呢個社會大學，所以就唔係好識咩叫代通知金啦。 嗯嗯， 我諗都係臨炒人哋之前咧， 俾翻個通知你 嘅。係啦，同埋俾翻個通知金你。 你三日之後就炒你噶啦， 係 做定心理準備。 唔係你俾啲時間人哋揾第二份工啊嘛， 俾啲時間人哋揾個大啲嘅紙皮箱咁樣。 係係咪仲好搞笑？又係勞工處嘅問題。佢話係咪所有僱員咧都可以放呢個法定假期㗎？咁樣。 其实唔系， 喂，大佬讲到明法定假期啊嘛，你仲去问嘅，你真系， 系， 唉， 法定假期唔系俾咗员工，老细唔准放， 你仲话啲雇主咧系咪必定要喺法定假期度俾员工放假？喂，大佬，点答你啊？呢啲问题 唔使啊，不过你坐监， 唔知点答啊！真系啲人真系， 系， 仲有运输处嘅问题系咩？点样去续领呢个正式嘅驾驶执照啊？即系嗰啲车牌点样去续牌啦、啊？咁呢个都好明白嘅，即系揸年车先至做一次，系、 嗯、 咪一年做一次噶？我唔知道啊。 三年定一年？ 听讲你都好似考咗几次先考唔到、 啊。我 系咯， 我系 考咗几次都考唔到系嘛？ 系啊，所以就冇考啦，就唔使担心呢个问题。 系啦系啦，仲有运输处嘅问题就系话，点样申请国际嘅驾驶许可证啊？ 嗯， 即系国际牌啦。 嗯。 系呢啲系真系好难嘅， 要打去问一问先知。 系啊，即系譬如我哋嗰时即系回乡证啊，十八岁成人身份证啦、啊，都唔识搞噶啦、 嗯。 你识唔识搞噶？ 识噶，咪去入境处嗰度叫问佢哋咯，去入境处。 我真系唔识嗰阵时。 回乡证多数都系中旅社搞啦， 佢 嗰度有人服务你嘅，咁你去到一问就知噶啦。 哦， 咁就悭翻啲时间啦，唔使督嗰几个掣，又问一大餐。啊， 系咯， 咁样咯， 仲有社会福利处嘅问题咯，咁啊俾人问咩咧？咁啊问下啲公共福利金计划下嘅高龄津贴嘅申请资格系啲咩啊？即系生果金嘅申请资格系啲咩？ 讲一大餐，原来系生果金， 系啊， 系。 喂，原来生果金咁个正确嘅名字系咁长噶、 嗯， 公共福利金计划下的高龄津贴，大佬，唔怪之啲人要改生果金啦。 系， 同埋佢问埋嗰个可以攞几多钱咯？ 系啊，可能啲系啲老人家去问。 但系系啦，呢啲通常上网揾嘅，又 Google 一下，都有一堆呢啲咁嘅问题出现嘅。 系啦，咁啊，生果金可能而家都唔系好够买生果啊， 够， 因为生果越嚟越贵啊。 系嘅。 咁啊，仲有就系差饷物业估价处都有人问， 嗯， 就系话点解今季啲差饷金额贵咗咁多噶？咁样 呢个要问财爷先知道，唔系啦，问政府。 唔系差饷系俾啲咩噶？ 差饷系俾即系有屋嘅人就会俾差饷噶啦。 哦，即系俾警察嘅，唔系即系经常听人讲就话差饷系俾警察啦，但可能唔止俾警察噶嘛。 呢个就唔知 系咪俾埋消防啊啲嘢？ 应该俾政府，政府再分出去啦。 咁样，哦，即系税嚟啦。 唔算系税，因为税你就系有收入先至要交税啊。但系差饷就系你有楼，哦，你有屋，有地方。 咁如果瞓街就唔使住啦。 瞓街就唔使啊！瞓街你要。你要 点 俾人俾人洗车嘅时候经过洗一身 咯，哦，就唔使俾呢个 唔使俾差饷嘅。 仲有啲人就系打电话去问咩咧，就话问呢啲中小学生嗰啲，甚至乎大学生嗰啲资助嘅津贴款项系点申请噶？ 哦，呢个都要问一问。 经常啦，系嘛？ 因为政府有好多表噶嘛，啲表你又唔识填， 系啊， 系啊， 即系表一声啦，你见到份表真系得个表字啦， 咁大沓， 唔知搞乜 黄页咁厚， 是字典嚟嘅，我喺学，我以前咧，咪即系而家啦，翻学都要申请啲资助噶嘛，哇，真系填到头都大埋， 系啊，有啲字咧唔知佢讲紧咩噶嘛， 哇，真系查家宅咁样噶嘛， 如果有一个职业系帮人填表嘅，你话几赚咧？ 即系成。要啊，都系要有呢、這个 发展呢一个行业，帮、啊、人填表，咩表都识填。 系啊，即系成本暑期作业咁啊。 系啊， 你无啦啦叫个大人做暑期作业做咩？即系你 搞到好多家长都烦啦，一烦就唔填噶啦， 一唔填又 咁啊，蚀咗几万，蚀咗几万蚊噶。 系啊，咁就算系要还都系啊。 系， 仲有就系话点样去报名参加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嘅康乐体育活动啊？ 嗯， 呢啲问题又系好多人问啦、啊。咁其实我细个都有成日参加呢啲康乐活动啊，你有冇参加？ 哦，有啊，去社区中心噶咯，多数 系啊，系咪打乒乓波啊？ 打乒乓波、康乐棋咩都有， 哇，咩都有。 系啊， 佢咪通常系教你嘅，教你打波嘅咁样嘅。 哦， 即系我以前参加嗰个好似系有个 教练嗰啲， 有个教练就教一个教练咯，问题一个教练之后教廿几卅人咁样。 哦，教一班好多小朋友 喺度，咁就几廿蚊一堂，平到流油嘅。 康文署嗰啲系咁样。 嗯，不过呢真係去到都係好似街场咁嘅，大家跟队， 你打你嘅、 啊、 我打我嘅， 系啊， 自己对住埲墙打囉，有啲 系咯， 有啲细路就喺度打交咁样， 个教练都好难教到你㗎啦，因为实在太多人，同埋个教练都係搵嗰啲老人家啲退晒役嗰啲呢， 系啊， 咁所以就係好奇怪啦，原来1823有个咁嘅功效喺度， 嗯嗯， 犀利犀利犀利， 有冇人上去打？ 迪逊的重口味啊。 世界突然定镜，过去是全无常，披上对付创伤，痛着发亮，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切记要争口气，要争口气，你不要死，眼泪里含有止痛药，谁亦靠啜泣啜泣啜泣去痛眼口异味，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情愿重生 喂，今个礼拜咧，即系见唔见到有好多人都喺度分享一个图片，就系咩咧？里边就写住唔同名嘅人咧，就代表住唔同嘅性格咁样。 系有啊， 之前咧就系呢个英文名啦，我记得睇过，但今次终于有中文名嘅版本， 系 仲一连有两集添。 嗯，咁有咩人嘅名字又有啲咩性格咁啊？ 嗱，佢标题就系话你的名字如何咧？你的日子也必如何啦，都系呢啲。 我净系听过你的样子如何，啊、你日子也必如何。 呢都系一般嗰啲高登嗰啲题目嚟嘅，系啦、啊，就吸引你眼球啊嘛。 嗯， 哇，原来第一个咧就话阿文咧，知唔知系咩啊？ 文是咩？ 通常叫阿文嗰人咧，都叫系随和嘅肥仔喎。 随和， 你有冇识啲人系叫阿文噶？ 有啊，但系佢系瘦仔嚟噶。 啊，所以就系话随唔随和啊？ 好随和 啊，都中一半，都好系。咁通常叫阿辉嗰啲咧，就好固执嘅，但系成日都笑咯， 成日笑。 系啦，佢对于成日笑呢样嘢系好固执咯，一定要成日笑， 一定要成日笑嘅， 系啦， 唔可以唔笑。 系好硬啲嘛，硬颈啊。 O、okay, K， 即系固执啦， 系啊，即系固执啦，咁样叫阿辉，好少识人叫阿辉啊，死啦！因为我哋呢个年纪啲人都比较少叫阿辉啦，系嘛？ 唔系，我都有一个 friend 叫阿辉。 哦，我以为 成日笑， 我以为系以前嗰啲人咧，即系八九十年代嗰啲先叫阿辉啊。 系嘅咩？ 阿强啊， 阿辉呢个名唔系好即系几时用都得嘅咩？ 系啊， 大众名嚟 啊 嘛， 应该系。通常系咯，因为帮我哋呢一代人改名嘅都系上一代人咯。 系 咁，佢哋识嗰啲字都系呢啲字啦，即系唔系强嘅话。 咁有咩字？有咩字系我哋呢代人识，上一代人唔识噶？ 咦，有啲啦，有啲啦，有啲劲啲啦。嗰啲譬如阿明啊咁。 阿明就应该系我哋呢代识，上一代嘅人唔识噶啦，系咪？ 唔知啊，因为啱先睇唔到，咁所以求其讲阿明。原来阿明嘅人咧都系跑得特别快喎。是不是 小明跑得快过小明就是这样的。 所以小明为什么跑得这么快呢？原来跟他的名字有关系，死了这铺仔。原来是整定的。所以当时为什么人说小明跑得快过火车，而不是小强不是小华呢？就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个名字关系，个名字影响了他。 小明跑得快过火车嘛。就叫阿峰呢，即是谢霆锋的峰字呢，通常都是靓仔来的。就一定是 Payboy 添。 咁就係謝霆鋒啦， 咁唔一定嘅。 佢又係跟翻謝霆鋒呢個人陷入去呢一個， 仲有好多鋒嘅。林鋒係咪呢個鋒啊？金字邊唔係喎，林鋒係山鋒。 林鋒係山字， 係啦。咁仲有邊個鋒咧？林海鋒啊， 林海鋒都係山字。 係啊 ，iPhone 就係 P 字頭 ，P 字頭。啊，仲有咩鋒咧？又越過高山，又越過谷。风咁样， 谷风，谷风又唔知 啊，唔知啊，胡风啊，胡风好似呢个风，唔系 胡风唔系 木， 胡风系 木风个 风，谂 唔到，霎时间谂唔起有啲咩人系叫阿风，咁如果叫阿强咁啊点咧？ 阿强系点啊？ 唔系真系强喎，咁啊 系弱， 唔系咁佢就话系好老土同埋老实啊， 哦，多数都系 阿强咁啊，小强咁样，可能好老实啦， 小 强 老实咁俾你打， 系啦。咁叫阿聪嗰啲咧，多数系心底善良啦。 系 细个曾经被欺凌，我都唔明白点解细个曾经被欺凌，佢都即系估得出。 心底善良， 真系唔明白。有啲叫阿伟咧，就多数系风趣幽默嘅。 嗯， 不过前面有个懒字， 懒 风趣幽默，即好似我哋咁啦。 唔系你啫， 我真系你又真系风趣嘅， 系 同埋幽默嘅， 系。 但系今日好似冇奖品。点忧啊？忧 呢啲就系懒风趣幽默啊！大家听住啊！ 有啲叫阿俊嘅咧，以为知唔知系咩？ 俊 边度进啊？ 系啊，以为自己好进啊，真系。 真系要睇过先知啊。 其实就好毒咁样咯。 呢个都认同啊。 嗯，叫阿杰咁啦。阿杰咁啊点咧？ 阿杰系点？ 系蛊惑嘅 M K 仔。 蛊惑嘅 M K 仔。 即系有名你叫啦。 蛊惑仔。 最爱杰少嗰啲都系嗰十几年都系呢个名字。呃赞小鸭鸭啊，最爱杰少呢啲咪 M K 名咯。 系。 唔系通常叫阿杰，我发觉系好多人叫阿杰嘅。即系 MK 界嚟讲 ，MK 界 系啊，一系阿轩，一系阿杰噶啦，即系男仔。进 都多嘅， 进都多，系进都多，系啊，进都多，系。咁仲有阿豪啊， 豪 豪咧就系话佢嘅外表咧系实力派嘅外表， 嗯、 而内涵咧系偶像派嘅内涵。 哇， 咁即系点咧？ 好虚无啊！ 系即系调转咗咯。 偶像派嘅内涵即系咩？ 实力派嘅外表， 即系得个样系啦。实力派嘅外表即系。外强中干嗰啲咁嘅 friend 啦， 知啦， 得个样啦，总之。 咁就有男仔，仲有咩咧？咁讲完男仔，讲女仔啦，女仔啱讲啦，因为我哋都系即系嗰啲识女仔多过男仔嗰啲啊嘛。 哇，你自夸喎、 啊。系啊，叫阿丽咁啊点咧？即系美丽嘅丽。 嗯。 通常系臭脾气嘅女上司。 哇。 咁我谂呢个咧，一定系好主观啦、 啊。即系作呢篇文嗰人嘅上司就系阿丽啦。 个作者上司就系阿丽。咁所以佢。是冇署名㗎啦咁咪俾人见到唔掂啦呢啲。叫阿姨咁又点呢 係点 叫阿姨呢啲我觉得都 ok 靓㗎好似。 嗯、 我幾鍾意呢个名佢就话可爱得意就少少肥咁样。 喔、哦、小肥。 小肥羊㗎嘛。叫阿芳咁又点呢叫阿芳就有气质喎。气味芬芳咁、嗯、可能就有气质啦。 係。 廿年前不过佢话。 廿年前 有气质啊， 即系廿年之后就臭崩崩啊！ 叫阿雪咧，佢话多数系靓女，但成日俾人呃嘅。 哦，即系林雪嗰啲算唔算？ 咁唔一定要举林雪呢个例子嘅。 林雪都唔错噶，正噶。 卢觅雪咁啊？ 卢觅雪仲正。 哇，重口味真系啱你好仔，头先播嗰首系咪？ 听到我津津乐道。 我都少识人叫阿雪、 哦， 系嘛？多数都系啲卡通片啊，或者系电视节目入边啲人先叫阿雪嘅啫嘛，女主角嗰啲、嗯。即系现实好少叫人阿雪啦、啊。 系。 即系冇乜识咩同学啊，识女仔系叫阿雪。咁阿欣就多啦。 阿、啊、欣多， 阿、啊、欣多， 阿、啊、欣通常都系靓女嚟嘅。 唔系，佢又靓系靓，不过就姣，仲有一对销魂嘅眼睛添。 咁咪正咯、啊， 有一对即系男仔见亲就 中意嘅， 就会拨走啲头发噶啦，咁样系。咁仲有阿琪啦， 阿琪， 阿琪啊，都少啲。其实可能我识好少人，死啦咁铺真系。 即系数嚟数去都系有十个啊，阿丽啊，阿文啊， 阿琪 阿欣啊， 阿琪系读书好叻噶， 哦， 同埋万人迷嚟噶。仲有阿娜咧， 阿娜观音娜， 系啊，嗰、那个娜同埋周秀娜个娜，佢、嗯、就话成日收兵啊，人称观音娜。 观音娜， 我谂呢个都系影射周秀娜嗰啲啦。咁 啊, 啊， 好少人姓娜噶， 姓娜， 唔系叫阿娜。 姓娜唔系好少， 好多好少人叫阿娜噶大佬。阿彤咧，阿彤佢就话啲头发好香嘅，系 A B C， 我真系唔明白， 好香都知，即系个个叫阿彤嘅头发都好香，即系个个阿彤佢都索过人哋啲头发嘅。 我都唔明白啦。咁阿燕咁啊点咧？持家有道同埋好老婆啦。咁我第一时间谂起薛家燕啦， 江欣燕啊， 系啦呢啲啦，身轻如燕啦。薛家燕， 薛家燕身轻如燕，完全睇唔出。 系仲有阿玲咁点咧？身材丰满啦。 哦， 咁、啊、样咯。哇，可即系仲有个拍拖嘅 拍拖， 不过拍拖仔要卖下关子、 哦 okay ， 下一集再讲。 好， 咪而家到咗下一集咧，就不了了之噶啦， 就冇嘢讲 啦。咁噶啦，所以系啦。今集时间差唔多，系时候同大家讲下，拜拜， 拜拜。 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这些日子 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 走下去。